爱这段情不懂去， 对手 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 重拾旧爱都或太荒谬， 运气不够， 牵不了手， 也算得今世独有。对你太好，怎会累透？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首枚民营自主研发的商用亚轨道火箭重庆两江之星在西北某基地腾空而起，实现了长时间的临近空间有控飞行，获取了大量真实飞行环境数据。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近日通报称，该省1到4月共有458人被终生禁驾，他们将终生不能驾驶机动车，终生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一年来，法国已有100万烟民停止吸烟。法国卫生部强调，烟草价格的大幅上调是促使烟民放弃吸烟的主要原因。为了庆祝世界汉堡日的到来，澳大利亚一家连锁快餐厅免费发放巨无霸汉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北京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计划于2020年5月竣工，届时市民从东二环直达北京城市副中心仅需50分钟。在北京丰台区石榴庄路南侧，一块6400平方米的杂草地建成了一个迷你公园——沃丹园。绿化面积近90%的沃丹园，提升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由黄百鸣监制的电影《反贪风暴3》举行发布会，主演古天乐、郑嘉颖等亮相现场。据透露，古天乐在片中的动作戏升级幅度最大，更在拍戏时白天不吃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我伪装自己，面具也

低头不说话，泪汪汪。

那颗心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李健，《假如爱有天意》。最近呢，李健悄悄登上了热搜，因为他在一个节目中自曝到现在还没有买房子。李健为什么没有买房呢？原来李健有着自己的富有论，他认为买房并不意味着富有，享受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富有。他说，我不买房子，我一个房子都没有，但我喜欢弹琴，我买很多吉他，我买吉他呢比我买房子更有愉悦感。或许音乐对李健来说是最大的富有。 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结局，这结局依旧，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细水长流。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结局依旧。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我都拥有。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

带来了我